这些以前就是我妈去世那年以后，有人说这个孩子克着为人。 你瞎说什么呢？ 晨曦，你要不 动，就算被克，我这辈子也到那时候才结束。但是如果现在分开，那么我这辈子在此时此刻直接终止。没有你的一辈子不叫真的一辈子。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校园纯爱有声剧《名人不说暗恋》，原著 Super Panda， 演播涅槃、顾晨等。第131集。同是25号，沈西签了清华，也通知了北大。北大招生组问： 是要去清华？ 不，我要上蓝翔。 那祝你在蓝翔取得成功啊。 又过几天，八卦网络已经走出R中，走向世界的前后说，清华、人大等等名校全都决定对欧阳倩不予录取。不过另外一所 Top 10 却是认为子女不应为父母买单，伸出了橄榄枝，不算太惨。然而729的裸分本也足够他上任何一所学校。夏九家也知道民族造假绝对不是那欧阳倩出的主意。2010年他才8岁。很可惜，他真的强大，也真的努力。可那又能怎么样呢？他不是一个弄虚作假的人，可他是一个弄虚作假的考生。欧阳倩的身份造假曝光以后，更多记者申请采访夏九家，夏九家也应了几个，其中包括城市速报。城市速报的记者举着一个麦克： 理科状元有讲过吧？ 嗯， 可以分享一下经验吗？ 个人认为学习是挺主观的事，我自己平时喜欢读书，喜欢学习，做出难题有成就感。 那对于未来有什么打算吗？ 北大新闻。 新闻？你的分数是数学150，理综296，而语文138。哎，为什么会想学新闻啊？ 语文失手，因为抱有新闻理想，探寻真相，展示事实，让人眼不盲耳不塞。 没有想到对方记者当场劝阻： 同学，我劝你三思啊，我也曾有过新闻理想，以剑为笔，身遍南山之渊，平静不平之事。可是啊，都是扯淡，一边和拳斗，一边和钱斗，还有各种报复，乱七八糟的，叫人怎么扛啊？你不接受威逼利诱，别人接受也够呛。有人无法无天，有人无动于衷，而你无计可施。同学，你有733分，别想不开，听哥一句劝，别选新闻，绝必后悔。 谢谢，然而总要有人试试啊。 哎，好吧， Welcome 新新闻人，祝一路平安。 谢谢。 那些记者接着采访老杨太太杨树果，杨树果十分开心，却明显言不由衷，说夏九家还有沈西平时非常懂事听话。而在知道理科第一、理科第二同校同班并且同桌的事情之后，记者感到很有的写，又想约聊沈西看看。沈西合并邀约，叫他们一起采访，宛如国际巨星。R中叫沈西穿校服出镜，沈西却不听，又是一件黑色衬衣，几颗银色扣子带着圈碎钻，骚到没眼看。 对于理科第二这个排名还满意吗？ 满意啊，再高就比夏九家高了，那不行。 那可以分享一下经验吗？ 嗯，别瞎谈恋爱，要真想谈恋爱必须得有同层次的、同水平的，志存高远， 志同道合的对象，一起努力，一起奋斗，就能进步了啊。 记者有一瞬间的沉默，又挣扎着问：“ 对于未来有打算吗？”“ 哦，清华工科试验班（括弧机械航空与动力）（括弧完毕）。”“ 好的，谢谢沈西同学。”“ 哎呀妈，忒客气了。” 状元报道附上照片也是传统，于是新浪等等门户网站纷纷发表报道文章。 同桌分摘 LL 省理科状元榜眼， 一班一桌两个学神，733、732，目前为止2020全国卷最高得分。 大家一看长得好帅，控制不住点击转发，接着便有一些营销号在跟风发博。 省状元榜眼733、732，而且同桌，找到一张坐一起的，来齐学霸。 经文今年连出学神 ，L 省状元榜眼733、732，全国卷历史第一、第二，还是同桌。还有 S 省状元榜眼729、728，全国卷历史第三、第四。 其实真相是列历史第一、第三、第四、第五。因为2018年还有一个考到733的，而且那个考一卷而不是二卷，按理说要更加学神，可营销号并不在意。评论转发非常火爆，当然不仅因为分数，下面无数人发表评论： 好牛啊，好帅啊，觉得自己像一坨翔。 唉，生活又对我们下手了。 别慌，学得再好又怎么样，长得再帅又怎么样，还不只是两个得不到俺的人。 733，好像偏科啊。 偏科更萌了呀， 撞在我大耳中。 横竖已经服老婆了吗？ 唉，沾点喜气，明天陕西才出成绩。 此外还有一些 LL 省的人留言： 我去，头天考完采访过732，说题目特别简单，我还以为是装逼呢，没想到对人家来说是真的简单，跪了跪了。 我也记得。 最后同桌分别状元榜眼还登上了一阵热搜。沈西当时合并采访，这会儿看各家新闻，拿着一根笔一一点评，跟批材料作文似的。搜狐 LL 都写错了，是机械航空与动力，不是机械汽车与动力。60分。新浪 LL 还行，基本保留原话。90。中国教育网是怎么回事啊？把跟对象有关的话全删了。30。与北大清华签完协议，两人便开始处理出柜的事。夏九家在淘宝买了两本 Attitude， 封面火爆，沈西拿走藏到自己床垫下面，而后沈西非常具有牺牲精神的到城外的荒草地静立几个小时，被大跳蚤坑坑咬了好几个包，一直淌水两天不止。 哎，你这是在哪儿咬的呀？ 不知道啊，睡醒起来就这样了。 难道床垫里有 bad bug 等等虫子？ 不能吧， 还是看看。 不用吧。 沈西爸妈自然要将床垫掀开，结果看到杂志均是明显一愣。沈西瞬间影帝附身，表情从震惊到大悟到慌乱，腾的一声扑到床上，将那杂志压在身下。 不是，有虫子吗？我找找。爸妈你们先出去吧。 严家之没有表情，伸手扯住沈西腰带后沿。 起来。 沈西动作明显，不管不顾把杂志塞进衣服，背对二老起身猫腰就想溜走。严家之从沈西身后抱住儿子，手伸进去抓住一角，刷一下子从衬衣里面拽了出来，垂眼一看，他一页一页的翻， 看着那些猛男牵手、拥抱、亲吻，再看看日期，2017年6月，泰国发行，3年以前，儿子15岁时上高中前。妈， 沈西，你…… 严家之的眼里全是难以置信。沈西也不忍心，可他没有办法。 说过一直都是同性恋，你俩不信。 沈氏一言加之均是长长叹气，翻到最后一页，看到一张名片从夹缝中滑落，弯腰捡起名片，严加之识别上面的字，天堂酒吧，下面是英语名字 Heaven， 接着是一行小字，酒水驻唱歌手，专业 DJ， 活动 PS， 每周六晚同志表演。名片上面灯光暧昧，有边缘神秘的气息。严家之的怒意简直肉眼可见。 沈西，你去过？ 沈西装作十分老实。 没呢，喜欢上了酒家以后没有想过。有对象还干什么呀？酒家正经，不会喜欢的。 18岁是最最美好的年龄了，以后每年今天都会变老一点儿。 这样很好。 怎么好？ 像你说的，每年都会变老，19岁、20岁、30岁、40岁、50岁、60岁，直到长出皱纹，一圈一圈，一年一年，就像互相喜欢的年轮。 乱七八糟，一起吹吧。 好。 本期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